不结好果实，坏树都结坏果实。二十节，因此你们凭着他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经文说，凭着好树结出的好果实就可以认出来。所以我们都知道，果实指的就是行为。因此圣经早已预告正确的宗教和错误的宗教对时事有什么不同的立场，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出正确的宗教。所以我们会看看两点。首先，正确的宗教必须是不属于世界。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继续看看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我们一起看看这节经文。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要是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下就要战斗，叫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可是我的王国实在不是源于这个世界的。所以耶稣说什么呢？在36节，耶稣说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耶稣拒绝担任这个世界的政治职位。既然基督徒是上帝王国的子民，是跟随耶稣基督，因此我们要效法耶稣，不属于世界。那信奉正确宗教的人就会听从耶稣的吩咐，避免干预政治的事物。在这里的有一个基督教的历史书，他的名，这个历史家叫爱德华基本，他谈到罗马帝国早期的基督徒，他们说基督徒不可能当兵，也不可能封后，不可以拿到班干或者参与政治。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他始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向人传讲王国的好消息，并说他的门徒会继续宣扬这个好消息，直到现行制度的终止。因此，正确宗教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反而他们会努力不断的去先追求王国，把王国的好消息传遍普天下。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属灵的事物上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今天基督徒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上帝王国彻底做见证，就像公然义士己的基督徒所做的一样。世上的政府根本是无权阻止基督徒执行上帝所吩咐的工作。那么第二呢，正确的宗教必须是服从上帝，把爱心化作行动。我们看看这节经文，马可福音的12章30和31节，我们一起打开这节经文。马可福音的12章30和31节，你要全心全意全智全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其次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了。对的，所以从这节经文，正确的宗教要服从爱人如己这个诫命。 这意味着信奉正确的宗教要保持中立。我们爱上帝也爱弟兄，绝不会拿起武器去攻击别国的基督徒或任何人。耶和华见证人在24世纪和21世纪，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间发生了什么冲突，我们都会严守中立，不会支持任何一方。我们从没有拿起武器攻击别人，也没有鼓吹任何世俗的理念。尽管迫害的浪潮来势不可挡，耶和华见证人仍然显出非凡的信心，而且立场坚定。正如我们在1934年这个德国纳粹党的迫害，我们都会全心全意的忠义，全心忠于上帝的王国，顺服基督的统治，对这个政治完全不感兴趣。所以从那个纳粹党的经历，我们看出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人，只是想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一有机会都会向所有人行善。所以信奉正确宗教的人，他们服从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和35节的经文，谈到要彼此相爱，和睦团结，这样所有人就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因此真正跟随的人，跟随基督的人，都会彼此相爱，他们之间的爱心应该是十分明显的，足以让旁人认出他们是信奉正确宗教的人。那么基督徒还要谈谈什么呢？所以我们看看关于这个政治，罗马书的13章1节，我们一起打开。这里谈到在上当权的人人都要顺服，因为权柄无不出于上帝，目前当权者都在上帝的安排下。所以我们会按照这个政府或者这里的机构一起服从这个政府的一切的命令，但是如果抵触了我们对王国的信息呢，就是有违反，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而且在使徒行传的5章29节谈到什么呢？我们再打开使徒行传的5章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我们必须接受上帝的统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所以一有抵触违反上帝的命令的话，基督徒就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世上一般宗教他们都没有接受上帝的统治，也没有服从他，不但没有显出爱心，反而支持什么呢？就是这个国家和种族的战争，而且干涉政治，成为撒旦世界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些例子，在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为建立地上的神权统治，修平道路。在这个今日基督教的杂志里谈到，教会和国家成为地上神权统治的一部分，就是他们会合一，就是宗教和政治是在一起的，他们会支持。而且在公元16至17世纪，在欧洲的战争，一个作家罗伯特他说，这些战争大多因宗教而起， 在大规模的暴行中，除了种族冲突之外，也许宗教分支是最常见的罪祸，使人灭命人性，彼此仇视，不当对方是人。所以很多这些战争或者是冲突都是因宗教而引起的。那么在印度的一个政治家尼赫鲁说，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宗教都叫我们谈虎色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世上的一般宗教都在上帝的面前欠下的血债，可是耶和华见证人确实的把刀剑打成犁头。好像以赛亚书二章四节所说的，我们打开这节经文，以赛亚书的二章四节，这里说，上帝必在列国当中判断善恶，解决各族之间的争端，他们要把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国与国不再拔剑相攻，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基督徒们都，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都会好像这个以赛亚书二章四节所说的一样，他们是保持中立，不会参与政治。那么圣经也给这个错误的宗教一个名称，在启示录的十七章一和二节就有谈到。我们再打开这节经文，启示录的十七章一和二节，拿着七个碗的七个天使中有一个来对我说，来吧，我要让你看大娼妓所受的刑罚。地上的列王跟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还有第五节，他额上写着一个包含奥秘的名字，大巴比伦众娼妓和地上可憎之物的母亲。所以圣经把所有错误的宗教叫做大巴比伦，是世上所有错误宗教的统称。为什么呢？因为所有错误的宗教都是来自古代一座叫做巴别的城，这座城是在挪亚勒子大洪水之后建立的，后来变成叫做改称为巴比伦，成了错误宗教的发源地。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巴比伦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流传到世上许多的地方，这些宗教的信仰习俗和行径跟耶和华上帝的要求的这个正确崇拜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圣经很适当的把世上的所有错误的宗教称为大巴比伦。那么启示录十七章一和二节也把大巴比伦比作大娼妓，因为圣经说地上的列王，就是这个世上的政治组织跟他行淫，经文所说的这个行淫是指这个错误的宗教跟地上的正统治者勾结。所以大巴比伦的势力可以说是遍满全地全球，影响力是足够辖制地上的列王。那么我们继续看看启示录的十八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继续说什么呢？这里说，你里面再没有灯光照耀，你里面再也听不见 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因为你的丧礼是地上的大人物，你常常通灵迷惑了所有国族。24节，先知圣明地上所有被杀害的人的血都在他里面找着了。所以从这些经文谈到大巴比伦，他迷惑了所有国族，还有先知圣明地上所有被杀害人的血都可以在他里面找到。所以大巴比伦要对被杀的人负责任吗？大巴比伦叫列国投入血腥的战争，发动十字军，祝福军队，为国家和他的宗教祈祷胜利。所以大巴比伦迷惑了所有的国族，极力的压制正确的宗教，迫害先知和圣明。事实上，大巴比伦极度仇视正确的宗教，他还猛烈的迫害耶和华的见证人，甚至杀害他们。所以耶和华对这些错误的宗教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错误的宗教将会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人类的希望是在哪里呢？只在上帝的王国，不是世人的统治。政府和宗教的这合一啊，不能解决世上的难题。所以我们可以从几千年来的错误的宗教看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挑起了很多的争端。所以只有上帝的王国才能解决人类的难题。所以王国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上帝是不可能说谎。所以在现今全球有834,847个耶和华见证人，分布在119,845群会众里。所以这一般人他们在专心致志的教导各地的千百万人认识这个启示录21:45的奇妙希望，所以绝不会参与政治。所以我们现今就要听从一节经文，在启示录的18:4，我们看看这节经文，启示录的18:4。我听见另一个声音从天上发出说，我的子民啊，你们要是不想分担他的罪，不想有分受他的灾殃，就要从他里面出来。所以从这节经文可以看出，如果不想分担他的罪，就要从他里面出来。所以为什么错误的宗教会遭受毁灭呢？所以我们就要赶快的去明白圣经的预言，圣经里面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它里面出来，就是跟它断绝关系。所以我们就要趁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就要蒙求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就可以不会分担他的罪。所以错误的宗教被毁灭之后，撒旦的世界的其余分子就会遭受彻底的毁灭。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这样你就有希望看见现行的制度、邪恶制度终止，而进入上帝的新世界。所以从以上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时事宗教的知识只有一个正确宗教，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可以让我们度过这灵大灾难。谢谢。